感谢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疼爱我们，我们也知道你为我们的人生一切的需要都做出了供应，因为耶稣已经是我们全部的供应。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给予我们医治，给予我们健康。医治和健康是我们的福分，在基督耶稣里的福分。今天我们要在你的话语里面再一次的来看见亮光，使你来教导我们如何来支取在耶稣基督里一切他的供应和医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仰望给你，交托在你的圣手里面，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来教导，来栽培，来使我们看见你的工作，你的工程，来相信，来支取，来享受我们在你里面一切的福分。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今天呢，我这个心里面的带领是说，我们来看，从圣经里面来看神的话语，知道怎么样支取神的医治。我知道我就有曾经教导过关于神圣的健康啊，神给予我们的个福分包括神圣的健康和医治。阿们。阿们，耶稣已经为你承担了一切的疾病和疼痛，你知道吗？知道吗？阿们。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些经文，来让神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而且更重要的、更主要的，今天我要教导关于如何支取这个健康，因为很多基督徒甚他们。虽然知道说耶稣已经给我们付出了这个病痛的代价，而且替代了我们得着神一切的医治，医治已经是供应了，可是很多基督徒不懂得如何支取它。在我的每一天的人生里面，如果碰到种种的疾病，我是怎么样去支取这份医治啊？我们很快就会跑到去看医生，可是很多不会很快的能够懂得怎么样支取在神话语里面神给予我们的医治。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看医生啊，我不是这样说，因为在旧约里面你会看到，在原文里面，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有讲到医治，讲到痊愈，身体的痊愈，也就是说神可以用种种的方法来使我们得到健康，他可以用医学，也可以用医药，他也可以用神迹般 的医治的方式，我们全要，好的东西全要，对不对？阿们，阿们。如果你在路上走的时候，你看见一张两块钱的钞票，一张五十块钱的，你捡哪一张？哎呀，真强啊，没有公家在我们当中啊，两张都捡，对不对？两块五十块钱我全都要，含不郎都要，对不对？一样的，神可以借着不一样的途径给我们，给予我们带来健康。可是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要看如何支取到这个医治。当我们来到他的话语里面，我们会看到神用种种不一样的方式，有不一样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支取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医治。阿们，神圣的医治。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些根基的一些经文，然后再来看种种不一样的方式来支取到这个医治，好不好？阿们。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53章，以赛亚书53章第四节五节，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阿们。这个是旧约里啊，很好啊，谢谢哈哈，很好听哦，有磁性哦，哈这个是旧约里的经文，给因为我们看到新约里弥赛亚将要成全的工作，救赎工作，包括什么？包括医治我们的病痛。阿们，阿们。这里说了，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这个痛苦包括身体上的痛苦，心灵上的痛苦，耶稣都已经承担了。所以我要大家今天首先来看一些最基本的根基性的一些经文，知道说我们身为神的孩子们有这份基业， 神圣的健康，因为耶稣的救赎工作包括给你带来医治，不只是给你带来永生，也给予你带来健康，神圣的健康活力。阿们阿们。那如果他已经背负了，今天我们还有痛苦怎么办？我们必须来学习怎么去支取他。那如果已经在基督耶稣里，神已经供应了我们生命里所一切所需要的医治和健康，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还会面对一些挑战呢？我们来看一些经文。首先，你要让神的话语说服你的心，他已经成全了这个工作，好吗？阿们。再来看这个经文，这个是马可福音的16章，马可福音16章的15节至17节。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 好，暂停，暂停，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啊。现在我们要看一个例子，我要大家看这个例子是要学习到这个很重要的事情。首先，在马可福音的16章，这里他已经说，他吩咐我们出去往普天下去的时候，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传着这福音会有什么样的神迹随着？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在我们当中，谁已经信的？已经信了耶稣。哎呀，这就是我们的福音。接下来17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阿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18节，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有没有 给人家按手祷告过？有没有看过神迹过？今天我们要为病人祷告，好吗？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为神的孩子们，我们有这一份权柄，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而且这继续的19节说，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神会用神迹随着来证实所传的道，你相信吗？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53章，耶稣的救赎工作包括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痛苦，担当了我们的忧患，所以他在世的时候，他复活了之后，他很清楚的吩咐门徒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这福音，你们包括传福音，包括为病人祷告，为病人按手祷告，神迹将会随着你来证实他的道，证实他的救赎工作。阿们。因为他已经成全了这个工作，他要我们把他给活出来，把他给传出去。阿们。你信耶稣吗？那你有这份权柄为病人祷告，你有这个权柄，因为神说了，你要相信。然后接下来的下一个境界，刚才我们也读了这些，现在我要大家看到，在这个经节里面，有一天呢，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山人海，挤得很多人，所以有一些人要来得到他的帮助，他的医治。不过首先我要大家注意到这一句话啊，这里说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人并耶路撒冷来的，就是说来了很多很多人，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主的能力今天也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因为耶稣在我们当中。阿们。 可是主的能力在我们当中并不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会得医治，因为接下来我们会读到只是有一些人得到医治。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则，我要大家今天注意到的，不是每一个人那天都释放信心来支取到这个医治。也就是说，主的能力与我们同在，可是哪一些人享受到这个能力呢？那些支取他的。阿们。来了很多人啊，可是圣经在这个经节里面只是记载，只是某一些人，某甚至是某一个人确实得到这个救，这个医治。虽然主的能力有没有在他们当中？有，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享受到这个能力。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人在他们当中缺失的去支取到这个能力。今天也是一样的，神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现在神的能力在我们当中能叫人得医治的，可是谁享受到这个能力的？是那个支取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不同的方法，怎么支取到神的医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奇妙，如果神今天确实要开启我们的心来认识说怎么样支取神的医治，如果他已经成全了这个工作，他已经医治了我们，那我们是怎么样去支取他？阿们。所以首先我要大家读这些经节，是让我们大家开始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信心被巩固啊！今天知道说神的话语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神已经做了这个救赎工作，而且在这个经节里，我还要大家注意到几个功课啊。我们看19节、20节， 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 他们抬不进去啊。可是他们找到一个方法，他们从屋顶弄开那个叫瓦片还是什么，把它挖一个洞啊，然后让这个人被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他们真的要支取这些人，所以我们想到一个法子，挖一个洞，把那个摊子坠到耶稣的面前，肯定耶稣能够看得见他的啊。那20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你看，你信心见得到的。今天其中一个原则，我们要学习到的就是，如果你信的话，信有行动的。我相信，我信。如果你说你信，可是你没有行动的话，你没有去默思神的话语，你没有去追求神的应许是什么，那个不是信。如果你确实信的话，信是有行动的，信是能够看得见的。耶稣看得见他们的信心的。阿们。那什么行动才是正确的？今天我们会来看，到底神的话语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支取，支取有行动的。有行动的。为什么有许多基督徒今天还没能够从病痛里面走出来？因为是他们不懂得怎么样支取，他们那一份行动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相信啊，耶稣成了，可是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去获得。在这个经节20节，耶稣见到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他来是要得到什么？是得到医治呢？可是耶稣知道他的障碍是什么？他的障碍是他的罪，首先是他的罪，所以他说：“你的罪赦了。”他先从他的根拔出来，罪是他的那个病的根。可是今天我要大家注意到的这一点就是，耶稣赦免他的罪，他要追求的是医治，可是耶稣先做的工作是赦免他的罪。然后一起的跟着赦免他的罪，一起的要除掉他的病痛啊！我要你抓住这一点。今天在我们当中，谁有曾经相信过神接受他为你的救主来除掉你一切的罪？都有啊。你相信神？那你们相信吗？神已经除掉你们的罪，那你说他是否是要除掉你们的疾病？ 你知道吗？除掉你的罪，除掉你的疾病，其实除掉你的疾病比除掉你的罪容易多得多了。因为神要除掉你的罪啊，他要被钉十字架。如果要他要你得医治，他只需要说得医治。今天我只是要我首先要大家看到这一点。如果你今天释放信心，相信说神能够除掉你的罪，那你更容易能够释放信心说神除掉你的疾病。阿们。除掉你的罪，他舍己的被钉十字架。要除掉你的病容易多了。接下来你会看到连耶稣都说是比较容易的，要除掉你的疾病。神不但要除掉你的罪，一样的他也要除掉你生命里面一切的疾病。我要大家知道这一点。那如果今天你已经能够信说神除掉了你的罪，那你更容易的能够信说神要除掉你的疾病。我们的信心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到的。今天我要大家来相信说神能够医治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旨意，神要你活在他的健康活力当中。阿们。我要你告诉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神要你健康。哈利路亚啊，诚心的说啊，神要你健康。哈利路亚，神要你健康。如果他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他更要除掉你的疾病。因为疾病的根是罪，如果罪已经除掉，他很容易的能够除掉你的疾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现在接下来啊，21-23节， 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赞王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啊，你看见没？耶稣说哪一样容易，意味着什么？哪一样是比较容易的？医治是更容易的。啊，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其实能够得到医治更加容易。可是接下来他说的这句话，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好，暂停，你看注意到吗？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他将要被钉十字架哦。可是他对摊子说，这句话说很重要，等一下我们也会学到另外一个原则。你要说神所说的。如果神已经说了你是得医治的，可是你又说哎呀死了，我要死了，你的话语没有符合神的话语。你要说正确的话语，你的话语你要符合神的话语。你要说耶稣要赦罪，他得被钉十字架，可是要叫摊子走，他只需要说，是更容易的。今天你相信了神能除掉了你的罪孽，你要更容易相信神要除掉你的疾病。阿们。所以他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接下来 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 阿们，阿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摊子就这样被医治好了。耶稣只需要说，拿起褥子回家去，他就得着了他的医治。今天神要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了最大的神迹，其实就是能够赦我们的罪。接下来他更要你相信说，医治你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他只要你认识医治的途径是哪一些，你来自取，因为他已经供应了医治。阿们。神已经在你生命里供应了医治给你。不过确实今天第一个我要大家注意到的，就是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今天主的能力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可是这能力不是 自己运作的，是要我们去支取的。因为如果这个能力是自己运作的话，是很危险的，你明白吗？在我们那就好像这个电源很大的能力，可是我们得去控制它的。如果这个电源是不受我们控制的，乱自己来运作的话，叫做火灾啊，不是能够叫我们受益的一个能力。所以能力叫我们能够受益的是，那我们能够去控制它的，能够支取到的，它才来运作的。所以今天其中一个原则就是，你要得到神的医治，你要去支取，你要向神要求。在这么多人当中，才有某一些人能够得到这医治。为什么？因为他们信，他们支取，他们知道神的能力与他们同在。其他的人没有享受到，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说神的能力与他们同在。今天我要告诉你，神的能力与你同在。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我们当中，耶稣在的地方就是有医治在的地方。阿们，阿们。那今天你我如果知道这些原则，我们也能够用信心来支取的话，来支取的话，我们也能够享受到神的医治。不要太快啊！往往啊，很多基督徒他们一感觉到什么病症什么的，很快的去看医生，很快的吃药。你不用那么快去吃药啊，你先来看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而且先从神里面支取。我们可以吃药，不过我们的信心是在神，不是在这个药。阿们。神能够用那个药，不过医治我们的是耶稣，好不好？阿们，阿们。那神愿不愿意医治你呢？神肯不肯呢？他肯。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些经节，因为有些人觉得可能神不肯，可能神不愿意，可能我倒还没有那个条件能够得到医治的条件等等的。神今天要我们知道他肯，他愿意啊。我们来看这个经节，路加福音的5:12-13。 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伏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了他的身。 阿们。神肯不肯医治？肯。记得吗？我好像是上一个月吧，我讲过一堂道，关于我们是在耶稣身上看见神的。耶稣是怎么样的，神就是怎么样的。耶稣说：“你看见我，你就看见了父。”神的心意是在耶稣身上给我们看见的。神是否肯不肯医治人？肯。今天神愿意医治你，他要告诉你他愿意，他肯医治你，而不是按着你的条件，是按着耶稣的条件。耶稣配得，就因为耶稣配得，你今天你配得神的医治。阿们，阿们。今天神告诉了我们，他已经做了这个医治的工作，他有这个医治的能力，而且他肯医治我们。如果他有这个医治能力，可是他不肯的话，那我们也是得不到。可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他肯医治我们。阿们，阿们。而且他医治我们的这份愿意，跟他赦免我们的罪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其实一切疾病的根到头来还是罪，可是神已经在耶稣接着耶稣除掉了我们一切的罪，今天他更要除掉我们身上一切的疾病。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相信好不好？因为待会儿我们要为弟兄姐妹们祷告，我要大家一起释放信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能够走在神圣的健康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那现在我们看见了神他愿意，我们再看一两个经节。 神怎样以 圣灵，这个是使徒行10:38啊。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 哈利路亚。那耶稣已经把神活化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看见他的运作，他愿意做什么样的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是神以圣灵的能力来高，就是高抹加在耶稣身上，来做些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能够周流四方，行善事，做好事啊。什么是好事呢？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从这经节里面我们看见了，这个是神愿意做的，他就是给予耶稣这个能力能够做这个善事。什么善事呢？包括什么？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今天神要在我们当中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神讨厌罪恶，神一样的讨厌疾病。如果神要从你身上除掉罪恶，神也要从你身上除掉一切的疾病。哈利路亚。所以我要大家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救赎工作。今天我们一起来释放信心，说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神圣的健康是我在基督里已经得着的基业。今天神的大能要运作在我的身体里，带来这个救赎工作的果效。阿们，阿们。啊，这个是38节，马太福音的10章1节。 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你看，他就因为他已经做了这个救赎工作，他今天也可以告诉我们，他已经给予了我们这个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疾病。你相信吗？谁有经历过神的医治？在你的生命里面有经历过，有经历过神的医治？好，谁有为人按手也看见过神的医治？比较少的是吗？好，从今天起大胆的出去给别人按手。阿们，阿们。对，真的真的，按手的那一份是你，医治的那一份是他的。你不可以为了你的面子还是什么的，你越有面子，你越看不见神的大能。不过你越很实在的信神的话语，而且出去按手祷告，你会看见神的运作。阿们。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经节，神说他会证实他的话语。阿们。按手的那一份是谁的？我们这一份。医治那一份是谁的？是神的。谁愿意出去为病人按手祷告？谁愿意？谁愿意为病人祷告？哈，才20%啊！有一次我那个时候才刚信主不久哎，我在工作的时候啊，办公室我有一个秘书啊，他我看到他好像，哎呀，好像很憔悴的那个样子。我说你怎么样？你没睡着？你没睡觉啊？昨晚？他说我已经3宿没有睡觉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的孩子有一种那个叫什么红斑还是什么red rashes， 这叫红斑吗？红斑狼。他说全身都是，24小时的睡不着，一直哭一直哭。他说 我已经看了医生了，还是这样子。我说，然后他说 他用那个白酒啊，然后用那个瓷的那个勺子，那个汤匙，我们叫汤匙，勺子，这样叫抠吗？啊，刮啊，这样刮他，刮他，真他3宿了都在刮他，他一直哭一直哭，你说多么痛苦哎！我说你有没有？他也是刚信主不久了。我说你有没有祷告？他说哎呦，对呀，没有祷告。你看这么严重了，他只会懂得看医生看医生，可是他没有祷告哎，他的信心没有放在神那边。我说那我们祷告吧。他说好好。他说我的孩子没有在，怎么？我说你可以代表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释放信心啊。我们在办公室，我们就这样牵手这样祷告，主啊，你把他医好。让他知道，让他知道你是全能的神，你知道吗？当天他回家去，好好的睡了一觉，因为隔天他回来办公室说：“我说怎么样？”他说：“完全好了，好像说好像婴孩的皮肤那样，完全好了。”我说：“你看，你没有祷告。”说：“我说以后 把信心放在神身上。不过你如果今天 你有哪里不舒服什么的，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看医生，你先祷告，你问医生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可能神会叫你去看医生，医生可能神跟你说，这个问题不是医生什么医生，是 你的饮食的问题，或者什么，神会给你智慧的。阿们，阿们，神会给，所以会给你智慧的。第一步是仰望神，祷告，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医治已经是他成全的工作，而且今天是我们的福分。那如果不我们的状况不符合的时候，一定会有任何差异的地方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是饮食方面的问题，可能是你的生活方式，可能真是魔鬼的工作的败坏，神会给予你智慧的。不过无论是什么问题的什么根，我们知道说健康是我们的福分，神会使我们健康。阿们，因为耶稣已经承担了这个问题，这个痛苦，这个忧患。阿们，阿们。那今天我们看见了耶稣不但医治了人，他也吩咐我们，告诉我们，我们都有了这个权柄，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谁有赶鬼过？也是挺好玩的。今天没有谈那个，不过真的确实，你赶鬼的时候，你会很奇妙的看到，哇，耶稣的名字的这权柄是怎么样的？你看到那些什么什么跳档哦、祭童啊那些，你知道吗？你走过去，他会马上离开。你如果是一个知道你的权柄的一个基督徒，你走进去他，你只要走进他，他都会赶紧的离开。他而且那个跳档那个人，那个祭童，我们叫祭童啊，你们叫什么？祭童哈啊啊，他会感到很。他会觉得很痛，如果那个时候有那个插这个刺那个的啊，他真的会很受罪啊啊啊！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前面就是刚好那个咚咚咚锵咚咚咚锵，我看见他，我一用方言祷告，那个东西就开始离开他了，因为他就开始痛了，哎呦哎呦，在那个车上哦，所以我也挺可怜他的。那些巫鬼很怕我们的，很怕我们的，因为有了耶稣，就是有了这个权柄。阿们，哈利路亚，最高的权柄。那今天我们是要谈这个医治各样的疾病啊，这个病症啊，我们有了这个权柄，我们确实有了这个权柄，耶稣要告诉我们。好，现在我们看了最基要的一些经文了，我们首先看见耶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阿们，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得着医治。神如果要除掉了我们，如果除掉了我们的罪，他更要除掉我们的疾病。我们看见了这些最主要的一些经文，而且神给予我们这个权柄，能够为病人按手祷告。神说他会叫神迹随着我们，来证实他的话语。阿们。那接下来呢？注意啊，我们来看，那我们怎么样支取？这个可能会。救到你的性命啊！所以来，我们来看啊，经节是一些经节，知道有几种方式我们能够支取在基督里的这份健康。首先，我们要看到有一个程序啊，有一个叫程序吗？一个 sequence， 一个程序。耶稣说，在马太福音的13章15节，告诉我们有一个程序。 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哎，这个就是那个程序。首先要看见、听见、明白、回转。那到底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明白什么？然后行动呢？你觉得呢？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明白什么，然后我们可以行动，可以回转，是指那个行动，那我们就会得着他的医治。你们觉得呢？这看见听见什么呢？猜，神的话语，看见真理，释放信心， 必得医治。我们让经节来解释经节，这里说你要听见，你要看见，你要明白，然后你要回转，回转就是你的行动，你信了你要有行动，信有行动的，刚才我所说过的信心看得见的。如果今天你说你信了，你说我信啊，耶稣医治了我信啊，可是你的口里面常说，哎呀，我看我这个人活不了几十岁啊，你这个话语不是行动，你没有符合神的这个真实。如果你说信啊，可是你没有去追求神的话语，你没有这个行动，你没有这个回转，你不相信说神的话语确实是你的良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我们的良药，你知道吗？他的话语是我们的良药。那这个这里说你要信，看见，听见，明白，看见，听见，从心里面抓，你必得到医治。让另外一个经节肯定这个经节啊，你看这个是在旧约里的箴言，箴言的4:20。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 诶，这个也是说要听哦，也要听，也要看见，也要存记在你的心里面。这告诉了我们的，我们要看见听见的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因为你必知道真理，真理必释放你。阿们，阿们。好，继续。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阿们，阿们。所以说很多基督徒虽然说他们啊身上有什么种种的病痛什么，他要你祷告，他要你祷告，可是他自己不追求神的话语的。我可以说很多是这样的，在家里都没有这个优先次序，说要去默思神的话语。他愿意怎么看大肠经，你看大肠经你不会有长命的嘞，大肠经不会给你长命，神的话语会给你长命。阿们。如果你今天有病，神的话语说他的话语是你的良药，如果你相信的话，你会去追求他的，对不对？同意吗？他这里也是说你要侧耳听我的话语，不可离你的眼目，你要听，你要看，你知道吗？其中一个原则啊，就是支取这个医治，支取这个医治的这个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你要看，你要看，怎么的看呢？你要在还没得着以前已经看见，已经看见这个医治。你要看见，如果你不能走，你要看见你能够走。你如果不能够睡得好，你要看见你睡得很香。你要先看见，因为你的看见使你的信心得到坚固。你不然不只是听，你也要看得见，而且存记在你的心中。让神的话语取代一切你的不幸，不要消极。很多病人他们消极，甚至是信主的，他们也有看这个病状，他们让这个病状取代神的话语。今天神的话语说你不能啊，你要让他的话语取代你的病状，在你的心里面。阿们。你要看见你自己是完全的在耶稣基督里，你要看见神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在你的身体里面，你要存记在心里面，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得着什么？神的话语，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神的话语是我们医全体的良药，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的话，那你追求神的话语会超过你吃药的纪律。哇，吃药，哇，每天记得，大夫说3次，你吃3次。牧师说要读你的圣经，哎，对了，2-3个星期了，忘了，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读了。你看，这就证明我们不相信。如果你相信的话，你会得到全体的良药，医全体的良药。阿们。所以，怎么样支取这个医治呢？首先，神的话语。首先来跟着我说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所以你看这个约翰3:2说， 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阿们，阿们。我们凡事兴盛，这个是我们的富足啊。身体健壮，身体上的富足，这个是你的健康。正如就是按着什么？正如你的灵魂的兴盛，其实在原文里面说你的魂的兴盛，你的魂是指你的意志力，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魂有多少被神的话语更新，你就正如这个更新得着这个健壮。所以说神的话语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你要走在神圣的健康当中，你必须知道神的话语是说了什么关于你的健康。你要让神的话语说服你的心，说知道说耶稣已经医治了你，而且他已经供应了这份医治，神的能力也在于你的生命里面医治你，你必须支取。那是我们是怎么样支取呢？信。今天让神的话语使你的心能够信神要告诉你的话。阿们。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魂，我们的思想。你要让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思想。今天一切不符合神话语的思想，神说你需要更新。如果你说哎呀，我的家族都是这样的啦，都是 cancer 的，都是癌症的啊，这一种思想千万要让神的话语来取代，来更新掉。对，是有一些家族真的每一个人都死于癌症，可是耶稣也说，神的话语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承担了一切你的咒诅。阿们。这个是列代的咒诅，有些家族真的是有列代的咒诅，每一个人都是酗酒的，或者每一个人都是死于癌症的，这个是一个咒诅来的。可是这个是加拉太三章十三节的说，凡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是指耶稣被钉十字架，他已经拿掉你的咒诅，他承担了你的咒诅，那你还有没有咒诅？那你说一切咒诅是否应该停止在十字架上？那你的家族是蒙福的，因为一切的咒诅已经停在十字架上，耶稣已经挪掉一切你的咒诅。阿们，阿们。今天如果你的魂被更新，你的思想被更新，也认同神的话语说我是得医治的，我是健康的，耶稣已经除掉这个疾病，他承担了这个疾病，神说这是你医你全体的良药。阿们。还有另外一个途径让神的医治能够临到我们身上，是敬拜。可是在中文的这个翻译里说侍奉，我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侍奉，其实是敬拜，是指你们要敬拜啊，你们要敬拜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中间除去疾病。他希伯来文说敬拜，你要敬拜，为什么呢？我们不是用敬拜来换取医治哦，不过敬拜是使我们眼睛投向他，不是看我们自己的病状，我们的状况。敬拜使我们全心全意的定睛于十字架，定睛于神的救赎工作。当你定睛于他，你的信心就坚固了。阿们。你越看见他，你这个疾病越不是一个问题，你越眼睛看你的疾病，你的疾病越是骨掐链，越是一个大问题。不过当你越看耶稣，你越看见他的救赎工作，你的信心越强越坚固。阿们。阿们。所以神要我们敬拜他，他说你敬拜我，我会从你们中间除去一切的疾病。今天我们也会来敬拜他，敬拜他，我们仰望他，我们定睛于十字架，知道说耶稣你成了，我同意，今天我认同你的话语，好吗？阿们。今天我们来释放，一起释放信心。所以这个是不同的途径啊，来支取到 这个救这个 这份医治。还有雅各呢，雅各书的五章十四节，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 诶，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式，另外一个途径。神说另外一个方式是按手祷告用油涂他。这虽然你知道吗，接下来的等一下我们来看十六节说你们自己祷告也能够得到这个医治，可是十四节是指那些需要人帮助的。有一些人在我们当中，你确实需要感觉得到手按在你身上，你才能够有这个信心说神能医治。神也知道你的需要，神能够帮助你，神能够通过教会的领导、教会的长老啊、牧师啊、领袖啊、组长啊，来帮助你的信心。有些人说，就有他的信心就是我需要人来为我祷告，也可以。因为当人为你祷告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同心合意的一个运作，神的能力能够运作，接着你们的同心合意来运作。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方式来支取到这个医治。待会我们要为一些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如果你说我需要，你放钱来，神很愿意医治你。阿们阿们。不过我刚才说了，其实第十六节说我们当中可以自己祷告。你看十六节说，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阿们。在我们当中谁是义人？哎呀，至少有十二个，我们有希望了。哈利路亚，你有耶稣就是义人。阿们。因为耶稣就是你的义，你的公义。这个是林前一章三十节说耶稣就是你的公义，有了耶稣你就是义人，你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阿们。而且你们互相代求的时候，神说他会使你们得医治。其实我们互相代求的时候都可以得医治，可是神也知道有一些需要感觉得到手感觉得到油的。哎，今天我没有带我的花生油，我的色拉油没有带来，今天就按手就可以了啦。啊，不过有些人说我需要这个手按在我身上我才能够信，可以，你也来放马过来。不过神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不一样，不过他有种种的途径能够使他的这个膏抹能够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这是他非常愿意的。阿们。他是你的天父啊，你如果愿意看见你的孩子完全健康，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他更愿意呢，他更愿意呢。阿们。那今天我们一同来释放信心，哈利路亚。十六节说我们也可以互相代求，为什么互相代求？就是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圣经，因为圣经也说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神也更能够运作。阿们。这个是在马太的十八章十九节说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阿们。所以当你上前来让我们为你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祈求，这里说天上的父必为我们成全，必为我们成全，必为你成全，你相信吗？阿们。所以让神的话语啊说服我们的心。接下来啊，这个最后一个 说话 话有很大的能力的啊， 说话浮躁的人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哎呀，我们的话语啊也是医人的良药。为什么这么说的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这个世界宇宙万物是用他的话语，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他是用话语来创造的。而且你我是按着他的形象而造的，你知道吗？你我的话语也有能力的， 有能力的。所以今天最后这个原则，很重要的原则，我们看见的就是你的舌头啊，你去嘴啊，你的那个口啊，不可以说那个不好的话语。哎呀，要死了要死了，哇，这次倒霉了了，倒霉了，不可以说这种话语啊，哇，假辣料细料细料，这种话语，神说啊，我们的话语是有极大的能力的，它能够成为医人的良药。怎么这么说的呢？我们在接下来我要大家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是关于那个血漏的妇人，血漏了12年。可是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其实有两个医治同时的发生啊，一个是血漏的妇人，另外一个是那个叫做雅鲁的啊，雅鲁他也得到了他的医治。他们两个人在一样的这段经节里面都得到了他们的医治。他们两个人虽然是不一样啊，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一个是为了孩子祈求，一个是为了他自己的身体祈求，一个是在社会的上面的，一个是在下面的。不过他们同样的以同样的原则来得着他们的医治。那些原则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了，两者都信，两者都说一样神的话语，两者都愿意在人群里面推到前面去来摸着耶稣。一个是来俯伏在耶稣面前，一个是要来抓到耶稣的衣裳，两个人都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来得着，来支取到神的这个医治的能力。我们来看这段经节，能够学到很宝贵的功课，关于怎么样支取到这个医治啊。这个是马可的5章21节。 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 哎，这里这个字是什么？大声 说。 他说啊，他的口是符合神的话语的。他符合神的话语是在哪一段呢？他说，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他说了，如果他是要死了，可是我知道如果你给他按手的话，他必活。他说了，而且这两个人都说一样的话语，医治的话语，说了这句话也是，他再也没有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语了，没有接下来。可是呢，也看我今天幸运吗？还是倒霉？然后没有，再也没有说别的话语了。他说了就停了。另外那个也是，等一下我们来看。他说了，我只要摸着你的衣裳，我就得了医治。他也没有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语了。好，这个他说了，这个是雅鲁啊。来看，就在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人出现了啊。这个是24节。 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 暂停这里说，意思说是在心里面说，其实在希伯来文啊，不是希伯来文，这个是希腊文里面，他说就只是说，他一直说，他的词汇是一直说，他一直这样说，一直这样说，他在推挤进去的时候，他一直的这样说啊。 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 诶，很有意思哦，这么多人在拥挤，其余的人是坐在拥挤，只有一个人是支取。所以神的大能已经在我们中间，是谁享受到的？支取的，不是那个拥挤的。而且他因为他，也就是说 我们是怎么样支取的？信。他一来碰到耶稣的衣裳的时候，这里说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当我们一信的时候，他的能力被支取到了，所以他知道，诶，有人得医治了。他说谁摸我的衣裳？所以门徒不明白，门徒说你看众人都有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每一个人都在摸，只有一个人在信啊。所以信真的是支取神的大能的方式啊。32节， 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 阿们阿们，你的信救了你，神的大能已经在他们当中，只是他的信支取了这个大能，这个医治。所以他说是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救是 sozo 啊，在希腊文就是使你完全，使你完全了。那接下来呢，就在这个时候，哎呀，不好的消息来了了，不好的消息来了，因为他正在路上，这个消息就来了了。35节， 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 不要怕，只要信。一起说，不要怕，只要信。再说， 不要怕，只要信。 再说， 不要怕，只要信。 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怕，只要信。啊，不要怕，只要信。往往我们一看到那个 X 光，哎呀，怕了了，或是那个报告说，哎呀，晕了。可是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因为耶稣说，你的怕会拦阻你的信。你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唔使惊，信，卖惊，相信都好。阿门，阿门。因为怕跟信是相反的，因为怕也是信，怕是当你信那个负面的。所以你首先要除掉这个怕。耶稣说，你不要怕，你只要信，只要信。因为只要有耶稣，我们有希望，因为他已经战胜了一切，他也战胜了一切的疾病。今天神要告诉你这个好消息，你不用怕疾病，因为神已经战胜一切疾病。阿们。不要怕，只要信。而且说了这一句话，接下来37节， 于是带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不信的人他不让他们去，你知道吗？当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啊，有时候那些不信的人可以给那个气氛带来很多不信，所以他不要那些不信的人跟他，他只要几个信他的人就可以了 了。38 节， 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 哎，你看他们都在耻笑耶稣，哎，所以怎么耶稣怎么样对待他们？把他们都撵出去了，啊，这个碍手碍脚的。他们只是笑，这些笑的人其实就是不信的人。所以首先，你看一样的这个原则，首先耶稣要除掉他们的不信。 离开这个会场，你们离开，那些不信的离开，因为不信也是信，它是信负面的，所以那个信也会给你带来很多败坏的。所以耶稣不要他们的同在，这些都撵出去。而且呢，耶稣带着孩子的父母，所以我们教会有这个原则，就是这个立场，如果人家叫我们给孩子们祷告，我们要知道他们父母亲赞同吗？如果父母亲不赞同，我们不要，因为连神也不违背他们的权柄，你知道吗？也尊敬他们当父母亲的权柄。换句话说，你们当父母亲的，哎呀，你们有极大的属灵权柄为孩子祷告，因为神认识也会肯定你当父母亲的权柄。如果父母亲愿意的话，孩子就受益了，就蒙福了。阿们。所以我们今天不只是要为我们自己释放信心，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们释放信心。而且神会认同你当父母亲的心，来赐福于你的孩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你看，耶稣带着，你知道吧，圣经里面你不会看到耶稣为孩子祷告而且父母亲不在的，你不会找到这样的经节。这给我们看见父母亲有多大的责任呀，来相信神。所以如果有人有什么孩子得了什么什么白血癌啊什么什么的，你知道吗？你首先要服侍的分享的是跟他的父母亲，因为他父母亲愿意相信的话，福就接着他们，是接着他们流淌到孩子身上的。阿们，阿们。而且四十一节我们来读， 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 复活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在这个经节里面，我们看见了他们两者虽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可是他们运作是一样的原则。哪些原则呢？他们两者，这个雅鲁和这个血漏的女人，他们两者都信，说信，他们信，而且他们不只是信，心里面信，他们口里面说，大家说说啊，都说啊，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得医治，我在基督耶稣里是健康的。你今天也能够说，因他的鞭伤我得着医治。我说了，按手的时候我支取到了神的医治。哈利路亚。你的口要符合神的工作。第三，他们两者都愿意挤进去，一个挤到耶稣面前俯伏在他的跟前，一个挤到耶稣跟前后面要摸着他的衣裳。他们两个都愿意有行动，他们的信心是有行动的。今天我要叫你信心要有行动的，不是口里面说着，可是你一点行动都没有。哪一些行动呢？如果你今天相信的话，你会愿意被祷告；如果你今天相信的话，你愿意追求神的话语，你愿意。因为往往我们要追求的是那身体上的那个健康，可是神有更好的福分要给我们，是心里面的信。直到你得到那个健康的时候，你已经得到很多很多属灵的功课，使你能够兴盛在生命里面。阿们。如果你信，你会挤，你会去追求，你会去追求。信是有行动的。阿们。而且两者都支取，在这么多人当中，他们两个人是蒙福的，是他们两个人经历到这个大能已在他们当中的，就是神医治的能力，唯有这两个人确实享受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者都去支取他。今天你也能够支取神的救赎，今天你也能够支取神的医治。阿们，阿们。神爱你，神也为你预备了神圣的健康，叫你一辈子活在他的健康活力当中。今天神要你支取，好吗？阿们。我们大家站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首先我们来敬拜他，因为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经节说，当我们敬拜耶和华，他要从我们当中除掉一切的疾病。哈利路亚。我们仰望他，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神圣的健康，感谢你付出了这个代价， 耶稣，你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承担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今天我们感谢你，你接着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心，来帮助我们能够支取到你已经供应了给我们的这份福分，神圣的健康。谢谢你，谢谢你，你爱你的孩子们，你疼爱你的子民，你今天喜悦看见我们活在你的健康活力当中，我们感谢你。你今天接着你的话语坚固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释放我们的信心，来得着在耶稣基督里的福分和基业。我们感谢赞美你，现在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仰望你，我们要定睛于十字架，我们要认同你的救赎工作，我们同心合意的来支取神你的帮助，你的医治。哈利路亚，感谢你今天从我们当中除掉一切的病痛，一切的疾病，感谢你，奉主耶稣圣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你们要把一切忧虑重担完全地交托在他的肩上，不要把忧虑自己担，要学习来交托他。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凡事都定睛在他的身上，不要依靠自己的主张，一切都要认定他。要赞美呀赞美，敬拜呀敬拜，全地交托在他的身上，不要把忧虑自己担，要学习来交托他。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凡事都定睛在他的身上，不要依靠自己的主张，一切都要认定他。要赞美呀赞美，敬拜呀敬拜，赞美他的赞美，要赞美呀赞美，敬拜呀敬拜，赞美他的心事，这一切的一切都有他的美，只要你心靠他，只要 你是不是健康的？ Amen。 这是耶稣的成就，这是耶稣的成就，我们感谢他。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叫我们能够健康的活出人生，谢谢你，这都是你的供应，你的福分，我们今天领受，我们支取，因为我们今天信你的话语，我们深信你的话语，我们抓住了你的应许，今天我们让你的应许能够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今天我们感谢你，我们与我们全家人，我们宣告是健康的，疾病不能够临到我们的家族，不能够临到我们的家族，因为耶稣，你是遮盖我们的耶稣，你是保守我们的上帝，你是医治了我们的医治者。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奉信心，我们奉你的名字凭信心宣告，我们是你医治的子民，你的孩子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圣灵祷告，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